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老公，老公，呢边都做紧大减价，我想再买多几件衫啊！ 喂，老婆，老婆，你经已貌若天仙，着乜都咁靓，唔使再买啦，不如交多啲月费俾 My Radio 支持下，仲好啦。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 Radio .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Hello， 嚟到礼拜四晚啊，进击港超联嘅晚上啦，今晚有阿 Boy 啦，小弟 Carson 啦，同埋喂 Billy， 系我翻嚟啦。 见到 Billy 有啲嘢想问啊，而家北河街嗰边咧有冇人因为食肠致癌咧唔食肠咧？即系嗰啲姐姐仔会唔肯食肠？ 我唔识。 有冇人唔肯食肠咧？因为致癌嘅关系。 可能佢嗰啲肠冇癌咧。 即系而家有啲人拒绝食肠嘅原因， 佢冇加工噶嘛。 讲呢啲啊， 有人有双猪噶嘛？会唔会有人咁样唔食肠咧？嗰边嗰啲嘢唔方便回答。 我唔方便回答啦，呢啲嘢 知嘅，系咯， 即系知嘅，系啦。如果唔知就话唔知咪算咯。 咩嚟噶？ 唔方便回答。哦，好嘢喎 ，Billy 喺料到。啊，忍得住笑啊，好嘢。喂，咁啊，香港队有好多嘢啦，呢个礼拜又选人啊，啲人又入籍啊，攞晒护照咁啦。讲个贺岁波啦，啱啱今日最新嘅系嘛？ 飞马喎， 香港飞马搞喎，你哋搞咯。 咁但系详情又未公布，都系阿薛基富 自己入口系噏咗出嚟啫，系 咪？系啦，佢自己噏出嚟嘅啫。 即系几多日啊？一日定两日？都唔知喎，而家 完全未講噶。 哦，咁樣情況次次都係咁樣噶。係 咯， 佢又好中意人哋， 成日都懶神秘咁。 唔係懶神秘啊，講唔切啦，人哋都未 啱啱 confirm 嘅， 未約好啲嘢就講定曬，咁真係陰公噶。其實 舉手又話應該 係咯，舉手我考慮就你係噶啦，係你噶啦，咁講出嚟你噶啦， 有壓力啊嘛，有壓力佢 即係搞 咧，換虛換就咁攞。 因為我見其他球隊都亞協又未到嘅，南華都唔搞啦，即係上年就夾住都搞。係 啊， 咁傑志又去亞冠嗰個時間咧緊貼嘅， 亞冠外圍賽嗰個時間差， 係啊，第二圈 其實都好難搞噶啦，而家 喺我見第二圈係2月2號，咁啊8號啊過年年初一啊嘛。 你話你揾啲咩球隊？你揾啲即係叫做好強嘅球隊過嚟，如果時間又唔啱啦，一嚟二嚟就係又貴，但係可能收唔翻票房嘅喎，你點會爆？ 一定收唔翻。 咪係咯，你揾啲渣，即係唔係渣啦，冇咁強。亞洲嘅球會又好似叫助力麻麻地。 其實你亞洲球會咧都合理嘅，因為本身佢哋都係食正佢哋集訓嗰個期間咧，咁其實你話咁樣佢哋預啲嘅咁係合理嘅， 但係亞洲球隊你香港人真係睇，可能都係日本嘅啫， 係主要都係日本嘅， 識緊都叫韓國嚟，好老實嘅， 都唔多人睇嘅就韓國嗰啲， 係啦，賭都冇得賭啊嘛，嗱你想去爆咧，又叫中國隊嚟，咁就大球場第一場啦，咁就正啦，對翻香港隊咁啊有，我哋用港聯， 佢哋講住翻去過年喎， 啲人又中意又話要港聯對翻以前歷史港聯嗰啲啊嘛，又得即係嗰啲，不過而家都可能威辣都老到豬咁，肥到豬咁噶啦， 係所謂啊，大家睇睇下自助開心下 冇走音啊，不過冇所謂啊，真係啊，咁樣我仲有阿歐聰係回流啊，係咪回流先佢？ 唔係，佢又話佢嘅下一步咧，其實都做一樣嘢嘅，目的就係要打正選，一早應該咁做啦，大佬。 即係咪自己申請落預備組踢，係打正選啦，長期。 我見嗰啲高登嗰啲已經成日都講噶啦，啊十八人名單有冇反？ 每場都同佢追住咁計㗎啦，都冇，都幾慘嘅，都其實如果係都試咗成年幾啦， 差唔多啦。 咁其實如果真係冇位俾你，或者轉會又好，翻嚟又好，點都其實留喺嗰度好幾冇意思。開始覺得 我諗翻嚟啦，其實 嚇係咯， 會好啲啦。 翻嚟好啲，喺香港都有位置睇啦。 係咯，再踢翻咁，可能遲啲表現好。 跟住可能入翻香港隊，或者有其他球會。 你見佢同阿文彼得關係，好似成日影相一齊玩嘅，咁你咪頂替利馬個位。 佢同佢老細都好翻。 係啦，係咯，頂替利馬個位，咁咪有個華人球員 邊個先 不過係堅 Sir 喎。 係咯， 係喎，又係以前。 不過老闆大啲。 華軍嗰邊過嚟嗰啲。 有少少啲誒咁樣咧。 哦咦，有嘢講喎，遲啲先啊嘛。 係啦，遲啲先啦。 又係拭目以待係嘛。OK， 咁啊講下，我哋講下香港隊幾個入籍啊，入籍啦叫做。 係啦， 入籍兵啦啊！第一幅相，通年唔該你。 佢哋正式攞咗呢個特區護照啦。 特區護照嚟講，其實就係新組同埋艾力士已經攞到嘅。 係啊。 咁你話寶蓮同艾里奧咧，咁就話下個星期初咧就應該已經可以做到㗎啦呢樣嘢。 攞到證啦，即係已經係正正式式啦，咁就。 係啦，咁其實上集都講過啦，其實預咗即係減咗 B 隊嗰啲成員咧，再扣一啲並唔係常規嘅球員咧，其實呢四個球員係擺得落嘅， 嗯，係受位俾佢嘅。 係啦。 誒，逐個講下佢哋嘅作用得唔得好嘛？ 我哋不如就講下其實。大家覺得最適合的寶蓮奴先啦，即係寶蓮奴其實你話佢喺中前場上邊其實都可以打多個位置啦，同埋中場你可以打林家偉嗰個位啦， yes， 或者你中鋒又得， 甚至推佢前係啦，因為最初嚟推佢最前 打啦，咁或者而家傑志有陣時都會打翻可能左翼咁嘅位置啦，咁即係對於而家大家對阿麥基嗰個表現咁不滿嘅時候，即係其實點解有啲人話啊麥基點解咁多機會去嘥咧，嗯？就係，是，因為佢勤力，搶咗好多波翻嚟，係啦，咁呢個係嘅，咁但係當好多時就係，是，可能一千零一個機會，好似對中國隊嘅時候，嗰球應該係入嘅時候射射飛機咁樣。因為揾翻寶蓮奴落去，佢可能速度冇咁快嘅，但係身形上同埋嗰個 經驗啊， 係啦，俾到個壓力其實係夠嘅，我覺得夠強壯嘅。所以呢，這個呢，這個其實呢個位置可以諗下，即係如果麥基真係表現唔係咁好嘅時候，可以擺佢落嚟，未必係一個正選，可以再擺佢落嚟後備，睇下有啲咩作用出到嚟啦。 甚至乎要攻嘅時候咧，佢係正選直頭係，因為佢始終林家偉同谷賢志試過唔得啦，但係喺傑志林家偉同一齊係得嘅。 是 可以一起出嚟的嘛， 是 可以做到的嘛，可不可以试一下这样要攻的时候，即是譬如嚟緊对马尔代夫啊， 是 譬如上次对不丹就需要这些球员，是不是经验和压住带住大家嘛，他的气势很强，他的心理质素很高， 就压迫性。 但是我觉得你说对中国队要打防守的时候，其实他在中场的拦截力我都觉得 OK， 是啊， 紧迫程度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球员我想两场都有用。 还有他那些矛鱼东西，你正字闹狗他不冲埋跟你咬咬到你边，他 有就驚可能即係國際賽嗰個尺度上邊會唔會蝕張咧？ 攞黃牌多啦， 係啦係啦 係啦，咁啊另外咧，我其實我自己咧。反而中意阿艾力士多少少，雖然而家未踢得翻啦，即位對位嘅啫。麥基嗰個有速度，佢有速度啊嘛，咁佢把握能力點到個麥基嘅，我覺得艾力士係嘛，即係因為最緊要佢就攞曬正正式攞護照，就一定用得佢啊嘛。咁唔用麥基就係用艾力士，我諗狀態可能一兩個禮拜。 其實你話 操得起嘅， 譬如正選可能係麥基、高凡，咁啊下半場啦，可以換下安基斯同埋艾力士落去。 我哋 速度都係夠嘅球員。喂，安基斯，你話如果打廿分鐘，其實之前嗰幾場比賽，我覺得唔失禮。 系啊， 球隊上邊， 佢個速度係啦， 係啦，即係個速度，即係你令到你唔會話啊，你換咗啲可能華人球員速度冇咁快嘅時候，俾人壓翻住上嚟啊嘛。 Okay， 因為你見到其實作客中國隊嗰場，中國嘅後衞見到你啲球員咁快咧，其實唔敢飆到咁上噶嘛。 同埋係啊，後邊嗰幾個唔敢上得咁過分， 即 係冚曬上嚟噶嘛，真係會。 如果佢仲係用啊任何同梅方，其實呢兩個唔穩陣㗎，佢會甩嘅呢兩個。 係啊，佢頻頻就食 膠粉啊。 嗯，阿 B 點睇啊？其他嗰啲？ 其實我反而會想，例如話有艾利奧啦，艾利奧起碼可以例如話，如果佢打中堅，因為傑志佢都打過中堅，咁可以成為佢都係即係。第三選擇咯，起碼即係除咗法圖斯同埋基拿馬之外， 香港球迷就其實就普遍就覺得呢個最少需要啲啦，因為始終有兩個黑人喺度，咁，我哋華人嚟講，仲有阿陳偉豪啦，起碼張子勇啊上緊嚟睇得幾好，咁呢，個就我反而我哋覺得本地球迷嚟講就好似少啲想要呢個多啲。 不過個問題就係因為始終你都知佢兩個中堅位，即係例如話法圖斯、基拿馬嗰啲好容易攞牌咧，咁其實都係需要有。多一個選擇去輪換， 上一場發叔都要停賽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喺呢啲情況之下，佢輪換上係有咁嘅需要。 我見到有啲聲音就話，可能揾阿基拿馬打埋艾利奧，跟住擺翻阿法圖斯喺房中。我覺得咧，千祈唔好話咩釋放最高能力。上季其實喺太陽飛馬嘅時候已經見到法圖斯打房中係唔啱噶啦， 唔適合。 係啊，佢要後好後上嚟先得噶，你唔可以擺佢中場嘅。 亦都唔好搞亂咗阿白鶴而家個鞏固咗嗰個中場嗰個組慣咗習慣嗰啲嘢 同埋千祈阿 Kim Sir 就千祈唔好咧，即系出晒你个打 winning 嗰啲啊，阿艾利奥打埋个右闸咁，同埋宣布外援啦、啊，外籍球员咁样，千祈唔好做啲咁嘅嘢。 以个实力为标准啦，我觉得千祈唔好话谂住摆晒出嚟吓鬼，唔好乱嚟啊！ 吓到边啊？真系吓鬼啊！真系 啦， 咁仲有新组啦，咁诶，即系新组。而家就話嗰個禁制令就法庭就取消啦，即係唔俾你咁做啦。咁亦都攞咗嗰個咁嘅特區護照嘅時候，咁究竟佢喺前場個作用係點樣呢？嗱，喺傑志你見到佢如果作為一個中鋒最前嘅話咧，係唔適合嘅。佢一定係中鋒背下嘅男人嚟嘅，佢係喺後面幫 九號半嘅啫，最多都係。 係啦，咁但係你九號半嘅時候，咁我覺得陳少琪比佢好好多， 好好多， 真係好好多。跟你亦都未打過國際賽，你個經驗唔夠嘅時候，你係咪即適合呢？ 啱啊！陳少琪呢個比例，陳少琪踢開班霸，佢其實之前都有踢開嗰啲何大仙啊、流浪啊、公民啊嗰啲嘅啫嘛。 中小型班啦、 啊，中小型球隊嘅啫嘛。始終你始攞咗個身份證就踢大會咁解啫嘛。你始終係個低質素低少少。 同埋佢又唔係嗰啲保連奴啲衝刺力好強嗰啲球員咧、嗯。你話後備落嚟 搏腳多啲嘅就覺得佢 係咪有咁大嘅作用呢？你話如果香港隊有一個好似李健咁嘅球員喺前邊咧，佢可能。但是香港都暫時冇啊嘛， 李健又唔肯踢咧，阿 Kim Sir 揾佢都唔聽。 即係你就算話前面嗰啲快都唔係係咁搶，係咁搶啊 嘛。其實 Kim Sir 咧個戰術都唔係李健，即係佢都唔係需要李健呢類球員咯。我自己覺得。 唔係嘅，可能都係代替麥基個位走嚟走去嘅啫，都係。 但因為佢多數都而家佢如果打中間就好似個表現係好過打邊啊嘛。 違背咗嗰個位置嗰度。 係啦，那個位置上冇咁好咯。 佢打國諗下會點排好啦？嚟緊對馬爾代夫啦，作客。 如果馬爾代夫嘅話，咁其實即假若呢四位球員都喺度嘅話啦，咁可以試一下喺阿麥基嗰個位度，其實可以擺保連奴落去、 嗯， 我覺得可以咁做嘅，因為始終馬爾代夫嘅實力。即係我自己睇過啊，即係可能主場會有唔同啦，但係即係唔係話去到咁高嘅時候咧、啊，會比較多機會嘅。你如果下下咁嘥 chance 嘅話咧，真係輸得嘅。 佢嚟香港嗰時睇得出佢嘅實力，其實同港隊都有一段距離。 同埋瘦啊嘛啲球員，大隻嘅落去可以冚到。 又嚇鬼啊！真係真係嚇鬼，真係嚇鬼啊！ 咁你話你如果你想擺麥基嘅，咁咪擺林嘉偉出嚟咯，保聯路打翻中場咯。 始終係啦，曲盈智嗰度試咗唔得咧，就唔好一齊出啦，因為上一場對不丹試過兩個林嘉偉同曲盈智一齊出咧，就唔。得嘅，咁真係唔好再做啦。卢君怡再摆前嗰啲都唔好再出啦，唔好谂，唔好咁谂啦。我 正正常常咁样做。 试下陈少琪睇翻埋中间系咪啊？系咪？喂，后防方面李智豪仲摆咩位好咧？其实如果出翻嚟， 喂，你因为如果李智豪，譬如你对马尔代夫嗰场咧，摆落后备。系啦，摆落后边。 咁系两点都要留力，因为其实七号同七号嘛，七号踢， 嗯， 啊唔系七号踢缅甸啫， 系啦系啦， 缅甸啫，七十一几日时间嘅，米尔代夫同中国嗰场几日时间啫，咁啊留力净系打个左闸嚟紧系嘛， 系啊，咁你话如果对中国佢出翻郑龙咧，咁你打翻左閘， 系啊，就系、是、啦，同一样嘢食翻你一次啫，即系捉棋咁样，都系咁样食噶啦。 中国队个阵容唔会变化太大嘅啫， 冇得点变嘅佢都， 都系咁上下咋， 因为佢其实选嘅人都嗰三四十个入边再选廿零个，其实个囊喺晒度。 系啊， 佢冇乜点变嘅，自己都咁啊，有变即使你同卢君怡即使你噶啦， 即使你，我系啲肥 Jack fans 嚟，大佬，香港第一有集， 专登系买佢条波裤着噶，嗰条大码加大码波， 我想留须留唔到啫。 咁啊，前中间就讲咗白鹤啦，一定喺度啦。 系啊， 王阳出唔出翻嚟啦？如果攻嗰场啦，要对马尔代夫都系留力，好唔好啊？系咪？ 王阳，即系我嗱，即系虽然咧，王阳好似。近呢一年啦，一兩年嗰個作用好似個範圍，互動能力好似細咗咁樣。 睇嚟，始終佢到年紀都接近三十。 但係佢去到呢啲場口，我覺得佢好過傻邦喎。 壓場啊， 係啊， 同埋犯規會即係冇攞黃牌機會少啲。 技術細利少少咧，會好啲啊，我覺得。 咁啊，其實佢希望場攻嘅攞呢場，因為呢場就計㗎啦，那個比數會即係唔係不單嗰場就有幾多球都唔好計㗎嘛。即係到時出到數第二名，因為而家見到咧話卡塔爾又話可能俾人 foul。米爾代夫又可能被人翻好多傳聞啦，咁一小段新聞， 中國都俾人翻啊， 係咯，係喎，仲未傾嘅喎，即 係 其實講個首名出事咯，即係講個咁搞笑咁啊，講個首名出事，其實一定仲有機會啊，即係唔係話講到咁絕望咁樣啊，即係第二都可能出唔到個頭四隊， 係啊， 首四隊第二， 我覺得其實即係我自己一個想法嘅，即係好多人都會話啊，你突然之間擺咁多入籍兵落去，會唔會即係破壞曬個平衡？ 但係另外嗰度諗，我哋唔係諗話嚟緊嘅世界杯，我哋諗下亞洲杯2019嗰度。如果我哋去到次名出線，咁即係次名出唔到線，可能成績比較差嗰四隊啦。咁但係會唔會係不如咁咧，谷咗去亞洲杯先？我哋能夠出線翻啲大賽嘅時候，令到嗰個球市興旺啲，大家留意到香港足球嘅時候，咁發展會唔會好啲咧？ 仲有啊，你而家咧個世界排名，你個萬眾一心嗰啲咧，之前鳳凰計劃嗰啲係用個世界排名嚟繼續 cam 錢啊啲嘢噶嘛，你繼續上到去先，咁嗰啲錢攞到俾而家僆仔用，培育嗰班僆仔順住去噶嘛，即係食咗頭啖湯先，啲錢先去到噶嘛，先攞啲錢翻嚟俾啲僆仔慢慢培上嚟。 唔係話個排名你入到去踢大賽啊，你政府都會支持啦， 係咯，係啦，多啲人睇你， 起碼有個理由支持你先啊嘛。 同埋其實老實講，而家呢啲即係啱啱即係入選嘅時候，亦都有啲年青嘅球員都上緊嚟啦，咁亦都即係係時候即係鋪一個好的平台俾佢，等佢可以慢慢上到嚟嘅時候，咁就食正嗰個時間，咁就啱啱好咯。 係啦， 你2019年啊嘛， 同埋打一次亞洲杯嘅經驗咪爭遠㗎。 係啊， 因為而家見飛馬嗰扎都可以上到嚟，嚟緊亞洲杯可能鞏固，因為始終阿法圖斯同法圖斯啊，法圖斯係老少少啫嘛。 呢班之後係佢哋 嘅，大豪都係要退㗎啦。其實我諗都最後呢次世界盃之後，我諗佢都會離開 長組啦， 香港隊㗎啦。 係啦。 啊哈，咁样情况，香港队仲有冇补充咧？ 咁啊，见到啦，佢就喺呢个品牌啦，赞助西装啦，亦都成为一个 selling point 啦，增胜服。 之前着到 smart casual 又话唔尊重啦， 而家又话人哋啲 cutting 核突到唔系几好啊？ 咁点样啊，大佬？ 正正经经咁样，大佬系咪阿玛尼啊？真系有嘢。 系咯，同埋冇几个碧咸着西装咁靓啊，踢波嗰啲，即系唔使咁执着嘅。 冇咁高要求啦。 系咯，几好噶啦，几好。 慢慢改善緊嘅， 咁樣我講下琴晚搶姜嗰幾個啦，入搶入港隊嗰啲啊，翻返嚟先，通兒仔唔該你，琴晚精英杯係嘛？ 係啊， 4-1啊， 傑志對元朗啊。新組為三球啊，艾力士一球啦，咁啊元朗方面就係元陽入波啦， 真 係 好恨入港隊咁， 阿謙有嚟又即刻嗱嗱聲起 Q。 新組佢其實呀，而家有一個垃圾傳聞啦，嗰啲又話梁守志嗰啲屌講個名添，某隊方向隊就咧，如果佢入去港隊就全部退出咁樣嗰啲，我一定唔會㗎， 真係唔會嘅，真係唔會啊！喂， 做大事㗎嘛， 即係罪人嚟㗎，要咁樣， 係啦， 搞埋啲咁嘅嘢啊，大佬， 全港望住你搞啲咩？ 兵变啊，话冇可能。 但新组真系咁恨踢港队，真系。 咁攞咗就要踢噶啦。 唔系啊，我就讲俾你听啊，呢场踢完，喂，而家杰志咁多一万几千都去啦，即系唔要东方啦。咁嘅中超见到，喂，掂咗呢个 香港队嘅吓港脚咁样， 系啦，内援噶嘛，喺大陆嚟嘅内援噶嘛，系咪？ 佢而家都计内援噶啦，已经。 系咯，咁 不过再即系 你冇表现嘛，你对中国表现到，哇，可能入到一球嘅，哇， 可能掂啦，真系落场，哇，原来咁跑得噶。 我踢七年都未见有咁跑得个球员， 真系会有噶。 系啦，为咗嗰啲合约，佢一万几千都贪啦，系咪？即系咁样，俾人告都冇所谓，都要去啦。 咪咯，你谂下佢，我听翻嚟啊，佢上季喺黄大仙同而家嗰个人工可能差成三倍。 而家系话而家四鸡半再多少少， 系啊， 再四鸡半都唔要，再第二个 可能争三四倍咁， 咁就鸡零两鸡嘅啫， 系啊，系咯咁多年，大佬呢个时候有机会唔揾咯，喂，佢唔系做好多年球员生涯嘅， 28岁啦，而家系嘛， 咪咯， 发达啦兄弟， 整到5-6年， 啊，琴日嗱喂杰志搞啦，咁佢又话人哋咩嗰啲入场数，佢得293个啫。唔係佢搞啦，總之佢嘅比賽啦， 咁好正常啊！ 精英杯、聯賽杯，你覺得點樣搞到咁亂係嘛？ 咪咯，唔係就係好多我哋嗰啲阿爸啦，係啦喺度留言啦，就係、是、話喂大佬踢個聯賽，跟住銀牌，跟住精英杯，跟住啊聯賽杯，跟住去翻聯賽， 又港隊咧，即係又港隊。 係咯，喂，真係唔係咁留意，真係唔知邊場打邊場啊，大佬。喂，你其實你有啲人就話，喂咁樣好啲啊嘛，咁你可以嗰啲分組賽 keep 住咁樣踢，保持個狀態，咁你踢曬比賽到最尾咪又係冇。 可以踢曬一個杯先嘅啫，喂，起碼都踢到你到四強階段先，或者淘汰賽分組賽完咗啦，咁你先再踢第二個，好唔好咧？我哋跟都跟唔切，我都費事整個榜出嚟，真係整完我。自己都驚錯，都唔知道搞乜嘢。 有陣時真係唔驚，即邊場打邊場。 你望一望流浪隊東方，今季唔計嗰啲入咗決賽啲都踢五次喎，要而家今踢咗三次咯，而家係十月尾啦，九月開羅啊，兩隊踢咗三次咯，即係李志豪又係你咁又 聯賽銀牌聯賽杯， 哇，抽中曬啊嘛，佢哋中曬全部一齊噶嘛，真係好過癮啊！ 其實你有咁多場，即係你有啲分組賽喺度噶嘛，你一次過踢曬佢，感覺又好啲噶嘛，踢 家杯就專注啲啊嘛。 到淘汰制先，你可以遲少少，咁你咪完咗呢個分組啦，咁咪到第二個分組咯。 即係可能一個唔好彩，可能個分組賽已經篤定出局。 哇！老襯啦， 係啦，跟住可能上場精英杯出咗線嘅，踢得好好嘅，跟住聯賽杯出咗局嘅，可能啲球迷唔知我做乜你揸流灘嘅。 同係啦，同埋球員個心態，嗰邊就出咗局，呢邊就攻要出線嘅，係嘛？個心態又唔同啦。係 啊， 即係自己搞到咁樣嘅。我見個平均都唔計，琴晚得600多人睇真係陰功個聯賽杯係。 真的很少 啊！唔係個連埋曬，連埋曬精英杯，哇！陰公嘅陰公，呢個禮拜係冇人睇波咁滯。 講足球，你又偏到九龍灣嗰啲咁嘅地方咧，大佬。 九龍灣深水埗都好啲嘅啦，九龍灣係。 係啊， 九龍灣真係啊，又趕客，球員又傷，點解要仲要用？ 啊、 即係青衣嗰個雖然遠少少，但係起碼個真草俾球員踢啦。 係啊，同埋個問題係咧，九龍灣嗰啲燈光咧，我成日覺得係有啲古靈精怪。 陰陰，啱你咯，你先識嘅，我都唔知咩叫古靈精怪嘅。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我覺得係。感覺是不好的，即是你要欣賞那個球賽， 即如果你說是容易 book 的，你放到九龍灣的，是吧？ 還有場租便宜，我想 就是。是的，即你這樣叫棄了一些比賽，不如不要搞啦。 一個人說了要搞而已，但他說完之後，自己昨天是兩個僆仔都沒出格正選陣容，是吧？他都是他說先的，這個杯。 那他要給那些入籍兵表現自己嘛。 反而元朗給面子，出了三個僆仔的，兩個都不夠出三個的。 他有點不及啊，今年。 流力那裡先是。咁精英杯琴晚嗰個講咗啦，咁啊聯賽杯啦，下一張相唔該你 Tony， 咁啊四場賽事啦，哇細得滯添，講講賽果先啦，喂得唔得？ 好啊，南華咧就3-0咧贏咗呢個夢想進期啊，咁啊好天王大仙咧1-1打和咗冠中南區嘅，而標準流浪咧2-0擊敗咗東方啦，香港飛馬咧就1-0咧就嚼低咗元朗噶喎。 OK， 南華嗰度咁就南華3-0啦，就輕輕鬆鬆啦，出翻艾華陳七咁啊一定搞掂㗎，我覺得呢個組 係啊，即係其實佢都好多後備嘅，霆鋒啊、陳兆君啊、阿米達啊、黎耀昌嗰啲， 嗰啲後備隊隊都係正選，如果佢出到去都係正選。反而我見那邊夢想陣營都是很多正選的， 是啊， 福田健二和基奧兩個出曬的， 是得那個龍門李日俊20歲呢位龍門咧，先至係打過正選嘅喎。 呢位反而上年是參加嗰個傑出年青球員選舉的嘛，他有份嘅喺東方嗰度，東方冇靚仔啊嘛， 係 咁樣3-0都好正常啦。咁啊，見到夢想陣營一對硬嘢咧就奶噶啦，飛馬又炒佢三球，南華又炒佢三球。 其實如果你計互級係好事嚟， 不過佢 同級攞分先 咯。係啦，佢攞咗， 佢攞曬同級。 攞咗好多分啊！大佬， 即系甩咗身嘅，我覺得佢聯賽嚟講，佢降班唔使預佢嘅。咁樣 OK， 跟住就好天王大仙又唔係1-1冠中南區。 係啊，咁呢場波咧就係阿黃大仙咧擺翻李健落去之後咧，佢成個打法就會變同佢開頭嗰幾場咧打短傳咧就唔同嘅，就係高波吊上去，咁啊李健喺前面哨到嘅時候。後面啲球員先冚上嚟 打仗嗰只啦， 係啦，咁佢變相咧，佢後防咧可以擺得後少少咧，佢防守係穩陣咗嘅， 即係唔使主力靠美高咁樣。 係啊，咁不過杜漢濤真係 正啊，真係正、啊， 兩個黃金機會都可以咁樣唔入嘅。這個球員 好緊，你講埋先。 即係呢個球員，你要為自己嗰個前途著想一下，你究竟踢落去會有啲咩出現？究竟係你狀態啊，你本身嘅能力啊， 心態啊， 係啦，定係你已經 退化咗咧？即係有時你代咗嗰兩年高薪少少嘅傑志坐，咁你就嘥咗自己嘅青春咯。佢冇比賽就冇比賽，你唔好話預備早咗去踢，咁嗰啲廢話嚟嘅，根本都唔同層次踢嘅嘢，係咪？ 即係好似譬如你話黃大仙，我自己非常欣賞嘅中場劉子堅咁樣，雖然係佢嗰個體力同埋嗰個身形都係未係好足夠，雖然佢都原來都25歲嘅 啦，後生，人哋啲僆仔佢都70幾歲， 但係喂佢嗰啲技術啊、個冷靜程度啊嗰啲，其實真係唔錯嘅呢個球員， 上得大台㗎， 上得大台㗎， 上得大台， 可以今季之後可以試下再可能入去， 會第二個黎耀昌係咪？ 係啊，可以再次證明一下自己啦。咁啊都講埋嗰個後衞李奧咧，哇原來真係好慢，之前睇得唔係咁清楚咧， 嗰場落雨啊嘛， 睇唔到啊。咁啊，其實快多少少講啦。咁啊，講埋南區嗰邊咧，冠中南區咧。咁啊，卡里爾咧射失咗個12碼。 炒粉。 咁啊，其實喺個前場上面，佢真係個作用真係拖慢曬隊波。嗰、那個狀態啊，我諗都係去唔翻。 咁傷咗大傷，始終都係。 係啊。 不過佢哋嗰感情啦，其實都要翻佢就係感情，我覺得感情分好。佢出嚟黃子謙我都幾欣賞㗎。阿 Vicky 阿鄭少聰 係啊，雖然又有一個犯錯失波啦， 馬修除打得唔好 啊。係啦，咁但係都叫做吸收咗經驗啦。咁啊，之後落翻迪亞斯之後，其實成隊波都順翻好多嘅。 1-1咁啊 ，OK 啊，咁啊，跟住講話流浪啊，標準流浪2-0贏東方啊，哇！ 啊呢場波。 讚李志豪真的打個防守中場，真的指揮若定，控制節奏一流，天才。 OK， 其實好咁啊，即係嗰球波林家亮入第二球咧，就係同阿杜韻通一樣嘅啫。你人哋入林家亮好簡單入到，你炒粉踩波車。 即係東方咧，我同你睇嘅時候，佢失第二球。那個位置就是基南馬和法圖斯又是沒有喊的，一個高高突來兩個一起衝上去，自己撞開自己，就造成一個攻勢，許家樂可以去到哪裡出發球出來。 他兩個默契其實很差，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喊，你踢了這麼多場比賽 不同席的嘛，其實他們， 但是你在香港隊都喊喂喊個友都 可以是他們懂炒飯和檸茶懂喊OK， 看看什麼時候搞東方搞換一下，我想一月到要換一下外援。 是啊，其實你見到譬如流浪迪基圖和連卓斯兩個球員，其實迪基圖呢好像你見在黃大仙那狀的，都是不斷地奔跑，不斷地搶，有的時候就其他隊友一起上去，其實許家樂加上林家亮這四個速度真的很高，真的前進很快。東方呢其實再講一下呢，徐德瑞呢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今季這麼燥的地方，一有球員很貼身地攔截的時候呢，他就兩隻雞翼飛出來的了。 這場不想傷的嘛，有沒有獎金不想傷的嘛， 即我 很失望，其實我對於他今季的， 還有可能我覺得徐德瑞應該傷到怕， 咁會講埋喂，早場香港飛馬1-0咁啊贏完啦，阿 Billy。 其實我覺得呢一場波好明顯，米魯雲落力呢一場波打防中係好失敗，因為個問題咧，佢一來唔夠狀態同默契咧，二來佢即係好似唔習慣仿真操場咁樣咧，佢諗住俾嗰啲波咧，你以為佢劏直線，你點知原來塔 Q 啊，完全咧好似結果咧。往往造成失誤的都是他。 那時候他在神希的年代呢，即很難打很搶， 勇啊， 是勇的。現在回來其實個感覺是怎樣呢？ 即暫時未撻起咯，我覺得是。即同埋亦都你話他擺在房中，其實他亦都拖慢了攻守轉換的節奏呢，令到其實很多時呢都是靠邊線去推呢。但有時你都知道當中有些例如說可能亞道域有些不敢被幫畫機的情況亦都會出現。始終亦都令到 佢 係啦，亦都令到嗰、那個佢下下都靠利奧咯。但係其實利奧呢個球員唔係想象中咁快嘅啫。咁、所以見到嗰個上半場嗰個攻勢亦都唔係好。不是好出到嚟嘅， 冇錯啦，換啊，65分鐘換啊， 到出嚟咁 啊，69分鐘就頂入啦，幾分鐘搞掂你 ，OK。 咁另外亦都值得讚嘅就係袁浩俊啦，佢嗰幾球嗰、那個即係嗰個反應又快啦，亦都接波個手勢都好穩定。 基斯陣係傷啊，定係點？上一場因為整親手，見到淨係立心係唔出咧，有冇後備有後備嘅？ 有擺後備嘅， 有擺後備嘅。 咁亦都即係有心係俾袁浩俊多啲機會上啦。咁其實佢跟咗飛馬咁耐，佢15歲已經加入。一隊跟操咁，到而家20歲咁，卒之第一場為飛馬正選上陣。 第一場正選， 第一場 正選為飛馬，係為飛馬嘅。 我知道決心好緊要， 所以同埋亦都我相信係之前嗰20分鐘都打起我嘅信心啦。咁希望佢都多啲機會，咁啊接到班咯。我希望 係。O K， 咁啊冚上下啦，係咪一場波 ？O K， 好嘅。咁啊，喂，講個賽程咯，下個禮拜係咪？ 係啦，就講緊呢個星期六啊，10月31號啦，冠中南區對住浩天黃大仙咧，就喺香港仔2:30嘅。咁啊，同一日啦，话6:00又系香港飞马对住南华会咁喺旺角场嘅。 霸咗个大球场，想怼南华又冇得睇，又冇得用，冇得用系咪？即系嗱，你争南华个大球场嚟，争埋件红衫系咪？代都去旺角场打。 我反正要有得玩哈罗威 啊！我先再嚟听到你。 咁啊，星期日啦，东方对住梦想晋级啦，旺角场啦，咁啊2:30嘅。咁啊之后啦，5:00 有直播嘅呢场啊？ 系啦，5:30诶，飞马嗰场都有直播嘅。系啦，5:30嘅时候，标准流浪对住。傑志是九龍灣的 OK， 喂咁啊，喂你哋而家有咩 Halloween 佈置㗎？係 啦，又話請咗個靚女過嚟喎， 梗係。嗱，佢 有獎品，我見到有。 嗱，佢有擺攤下嚟到去，即係可以同嗰個球迷大使啊林明晶小姐可以合照啦。 小姐， 咁亦都可以即係有呢個扮相嘅大賽啦。咁即係嗱，如果扮相最正嗰、那個有獎攞 嘅。你叫林小姐唔化妝，咪可能攞咗冠軍啦，係嘛？ 梗係啦，好正啊！ 唔係唔化妝啊，明顯就係唔化妝啦，就變都唔同噶啦嘛，傻仔嚟嘅。 免費送啤酒喎、啊。 唔好氹我， 兩杯啊嘛嘛， 係啊， 兩杯添啊，飲半場我又都係，仲有咩特別嘢先？ 咁亦都可以有印水紙啊，嗰啲咁樣，即係喺啲 booth 度可以印下印水紙咁樣嗰啲啦。 諗住輸幾多球先？ 我冇諗意思喎，即係正所謂係咪有獎抽有女溝啦？咁啊，即係諗住場波輸緊，搞啲嘢嘅啫嘛。 多數搞呢啲都賴 嘅 喎， 梗係唔一定嘅，唔好咁諗， 即係我有信心嘅。 咁梗係要求係增勝嘅決心㗎啦。 但係即係南華嗰邊有阿卡路士睇控制節奏，咁其實 佢流力流咗力嘅， 即係飛馬其實好容易亂嘅啫喎，都 係咯。我揾阿傻幫人睇住阿利馬搞掂 㗎嘛， 係嘛？OK 圈曬咁啦， 係咯， 唔使面咗咗咁嘅。咁啊，多謝各位支持啦， 係啦，其實都支持咁耐啦，真 係咁耐支持，咁就睇下點啦。後會 OK， 拜拜。 拜拜。